Radio 2.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在拍档的心目中是 拥抱健康生活 ，fashionable 嘅， 同埋啲衫真系好靓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洁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本地有不少团体一直推动古典音乐，而香港小交响乐团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早几年开始鼓励父母带同零至三岁的 BB 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而近年亦会举办音乐会，欢迎三至六岁的幼儿入场。举办这一类型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让小朋友及早接触古典音乐，而同时间其实大人都可以受惠的。听听香港小交响乐团公关及市场推广经理 Amanda 点讲啦。 好多父母可能是因为想小朋友嚟听音乐会，咁啊借故咧就其实佢自己都听埋，即系可能平日咧佢都少接触呢一类型嘅音乐会，所以其实我哋无论透过咩方法，我哋最终目的咧都系想带出古典音乐有趣之处嘅。咁其实过往用过啲唔同嘅方式啦，即系可能系数 A B C 嘅方法啊，或者系介绍一啲出名嘅古典音乐嘅作曲家啊等等。咁其实今年咧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主题就是马戏团。我们都有找到一些适合的音乐衬回到时的气氛的。 香港小交响乐团幼儿爱音乐音乐会6月16至18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佢系超 B， 根据性别歧视条例，任何人基于某人之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而作出歧视行为，即属违法。 歧视一秒都嫌多。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超 B、Mimi、Money、Angie、May 电康康全力支持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星期日的晚上都应该听到我把声，我都希望是可以听到你哋嘅回应，因为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都做咗好多年， 而每一次的星期日我们都会现场直播，而亦都同时收到大家一些电邮啊、Facebook 的 message 等等，所以我们沟通的机会每个礼拜都可以的。由这个到凌晨的十二点，一共有三个小时的时间，都是二千靓哥再重聚的直播时间。而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在因为Vince呢就去了公干，所以亦都有互相即包抄替补的好拍档阿乔。你今天坐了他的位置舒不舒服啊？ 系 OK 喎，都几好 view， 几好啊！因为其实你有时都会坐呢个位弹噶啦，因为你互相都会交换，咁啊坐咗去钢琴度咧就系我哋阿乔啊，即系阿乔啦吓。咁啊，另外咧我有另外一位好拍档就系 Boris， hello 大家好 ，Boris 咧有吉他有和音又打埋 percussion 咧，经常都会出现噶啦。咁啊，有时三个一齐出现添。咁而今日咧嘅特别嘉宾咧就唔系一位，系一 pair 啊。咁呢 pair 咧又唔系情侣嚟噃。又唔系咩两夫妇啊，又唔系咩二人组合啊，嗰啲咁噶，好特别，好特别。虽然咧父亲节未到吓，即系就嚟噶啦，系六月就嚟噶啦。咁啊，今日咧揾咗一个爹哋，就一个女。咦，几得意吓！以前我哋又揾啲妈咪同埋女嘅，咁咧嗰啲妈咪同女咧都好多 pair 嚟过噶啦，魏依山啊吓，毛舜筠啊咁样都好多嘅。咁但係呢今日呢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呢，就係除咗係妇女拍档呢，仲係因为两个都係 pro 嚟嘅。哎希哥你好。 哎你好。 咁我哋嘅爹哋呢就係、是、你自称咩话，谭咩话， 谭孝公。 谭孝公喔、哦、有谭校长之余又有谭孝公嘅。点解叫自己叫孝公呢，谭石希。 即係我打杂囉，乜嘢都做。 哦， 即系啦， 啱啊！喺香港嘅音乐界咧，我觉得咧，大家都几似校工书记，可能校长又系我哋呢班，校工都系， 都应该兼埋噶啦。 哦，不过我识得有个英话小学嗰个校长咧， 系 佢老公先叫做校工， 系系系， 校长嘅老公啊嘛。咁都系咁啊，翻嚟咧就谭石希咧，就亦都系香港嘅乐坛，即系流行乐坛嘅超级资深嘅一员啊。 嗯， 真系识咗几十年啦， 啊， 几十年啦。咁啊，谭石希咧就，哇，个工作真系好太多。点讲咧？即系先由和音开始啦。 是，其实我是做乐队开始的。 是咩？ 是啊。 我以前未和音的就是弹嘢的。 是啊。 弹吉他的。 是啊。 所以现在吉他都咁劲。 录音啊咁。 哦，录音。咁跟住点解会变咗做和音天王？ 因为弹吉他呢嗰阵时要孭住啲地雷啊。咁、 哦、 就哇一去录音呢又孭两支吉他。好辛苦。咁就先有机会俾我发挥唱下嘅。咁就嗰阵时係罗文个年代开始。八几年， 即系弹住吉他和下先啦，即系嗰啲嘅多数。 嗰阵时佢夹咗对 band 咧，系跟住佢走浮。 哦，嗰阵时佢唱紧英文歌定中文歌？ 中文歌噶， 已经变咗中文歌啦，系啦，咁咪开始做正式做和音啦。 嗰阵时一路弹埋唱埋，咁谂起佢话：不如你唔好弹啦，净系唱咁样。 哇！ 咁就啊， 发掘到你， 系悭翻好。 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佢发掘你，你又发掘你个女。 啊， 都系 pro 嚟嘅，都系即系职业嘅传和， 即系 系啦，遗传啦 ，Cindy。 Hello， 大家好。 阿 Cindy 嘅中文名诶系咪你改啊？ 系咪我改？好似阿爷 记得啦， 都唔系你噶啦，你冇咁好文化咩？咁靓个名，谭善雅，哇， 系阿爷爷改嘅， 都似唔系你啦。我真系好靓我个名吓、啊，真系，其实即系。爹哋个名同你个名都系好有文化。 系佢个名都好多即系笔画咧。如果要罚抄真系 惨。 系啊，系细个时候罚抄惨啊。 所以我啲字几靓嘅。 系石啊，谭字已经多噶啦。谭咏麟系惨啲。 哇！ 谭石希都惨嘅。 惨啊， 都惨啊。善雅好啲，清秀啲吓。OK， 今日咧就两父女拍档。其实有冇拍档嘅咧？出边表演嘅时候。 有啊，都有噶， 都有嘅。 几时啊？ 我第一次开 show 嗰阵时 咧。哦，咁咪即系阿女已经出生啦，之前可以。 09年， 你第一次09年佢已经做和音啦。 啊，因为佢不嬲都喺我侧跟咧，以我咁唱啲 parts 咧。 系。 即系嗰阵时佢未唱嘅， 咁我哋喺度玩， 有排倾啊！哇，今晚啊真系开心啦！有两父女，我间中嚟探下你哋，咁又可以三个一齐唱。 系好啊， 咁啊，Boris 可以唱下。不如咁啊，呢日揾一只好有意，我选一只好有意义嘅歌，请你两位，即系唱歌之余咧，就我哋会感觉到嗰种父女的爱，凭着爱好嘛。 好。 好。 间嘅感情梗系一生磨练到老啦，但系唱歌都原来系嘅， 系啊， 系咪啊？啊，爹哋点样磨练个女啊？当初有冇意思，即系介绍佢入呢一个音乐圈啊？ 其实咧，我都有谂过，但系就我冇真系俾机会佢， 系、啊、 我等佢听其自然啦。 嗯， 因为如果我夹硬拖佢出嚟， 系 即系我即系喺我乐坛即系几十年。 系， 咁就如果佢唔得嘅咧，我就费事俾人讲啦。 系， 咁所以咧，我就喺我第一次嗰度等佢出嚟，跟下佢嗰啲姐姐咁样， 睇下佢自己中唔中意先。 系啦系啦， 佢表现如何先？啲 咁。 咁 佢一出咗嚟就冇得走啦。 哦，系咪自己太中意啊 ，Cindy 你？ 其实好得意嘅，我细个咧，点解会即系我自己系中意嘅？ 系， 我细个已经即系听到啲和音，可能咧成日要喺啲歌度揾老豆把声出嚟。 哦，即系已经有啲咁样嘅习惯啦， 所以我就成日都听到和音。 我相信呢个世界都好少一啲小朋友会咁样听歌嘅，系咪啊？即系你听彭着爱咪听彭着爱，你冇理由听嗰个和音 咯。系啊系啊，因为我 我细个成日控落个电视度，咦，爹哋啊，爹哋啊，咁样。 咁犀利，和音都认得噶。 系啊， 听到爹哋把和音啊， 即系我把声就特别容易认咯。 哦， 厚啲咁样系嘛，所以容易啲咯。细细个成日听，可能。 咁我谂呢个系好紧要，因为。和音是纯粹是靠个听觉啦、那个感觉嗰种嗰个音呢其实一般人是好难嘅。因为一听呢就实比个主音呢就影响咗。 一般就是一般人是和音囉。 是啦。 和音 个和字变咗个和字。 唔系好玩嘅因为佢好合作性好强啊。所以我喜欢合作囉。 哦是啊。咁所以变咗呢习惯咗呢就搵到啲疑音。咁即系听听下就乜嘢歌都可以。隨時和來啦，都差唔多 嚇， 即係我哋細個唱民歌咁。 咁尤其是 Albert 嗰啲啊，嗰啲歌最容易和咯， 係 真係 簡單啊嘛，舒服 係啊。即係其實咧，咪即係多數咧，唔知點解啦。我都想問阿希啦，你個問題就係有啲歌咧就和音難嘅，有啲係易嘅，點解咧？嗬？ 要睇佢嗰個擺落去個 melody， 即係順唔順暢。 系啦， 同佢落啲 chord， 系啊，系有关系，即系其实呢个好似越讲越深，好似好专业咁，但系其实简单啲讲啦，我啊觉得咧，有啲歌咧，即系好标青嗰啲，多数好简单，但系好流畅噶， 好流畅， 你唔知佢点解，都系用好小音嘅啫，即系佢唔会刻意去左塞塞右塞塞，搞到你好难咁样， 系 咁然后咧。你唱出嚟好易记得，又想跟住唱， 所以呢啲 嗰啲就好容易和嘅， 嗰啲就金曲啦。 系啦，所以点解咁难揾，又简单又顺畅，但系又成为咗即经典，又冇人似嘅，咁先犀利，好难嘅，所以好难嘅，即系刻意安排咧，比较系即系就算得咧都， 反而冇咁顺畅。 所以咧吓，爹哋安排你即系系好不知不觉之中嘅， 咁咯， 都冇同你讲过咁仔啦，但系其实佢都。 叔叔咁 我觉得佢系好上心嘅，系讲啫，即所有老豆都系唔讲真话嘅，话俾你听。 系咩？原来咁。 喂，阿希，咁啊，不如咁啦，轻松下。 好。 咁啊，阿女中要和又得，嗱呢啲几好嘅，即系如果有呢啲和音嘅天分咧，乜嘢歌都可以随时加两句，但 系 又唔会影响，又唔会搞到 靓歌啦。 系啦，轻松嘅又得噶嘛。 嗯。 OK。整翻只分分钟需要你食下咸鱼白菜，但系有歌唱就开心噶啦，生命就觉得有意义啦。最紧要做人，阿女最紧要开心，系咪？ 系 你啦。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万靓的皆因你，癫癫的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万那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 阿乔啊！ 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 是阳光空气。 突然间嗰啲空气咧，唔知街外听到点样嗬？而家直播紧啦，但系我哋头先冇晒空气喎，突然间。嗰、那個空氣就唔係唞氣嗰啲，一樣有唱嘅。咁但係咧就嗰個 air， 即係嗰個我哋叫做 airplay 啊，即係嗰個 on the air 嗰個 air 咧，即係嗰個傳播呢個電訊嗰啲空氣咧，突然間斷咗一斷。啊，我都即係做咗十幾年都好少有 斷氣， 係咪？唔知咩事，不過唔緊要。我哋今日唔會嘅，我哋係現場直播啦。由而家到十二點咧，都會呢啲不斷發出嘅音樂空氣。会继续供给，因为分分钟需要你，千祈唔好走吓。OK， 头先咧就即系即兴地咧唱咗咧就叫做即系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啦。可能啲火箭遇到有问题啊，喺个天际嗰度， 火箭喷晒啲气， 唔知咪撞到北韩嗰支啱啱射上去，大家 嗰支劲嗰度， 点解打电话俾阿金仔，同佢倾两句啊？喂，唔好扰乱我哋啲电波先啦，系咪啊？是是 我哋方灾啦。 不过咧，睇睇先，睇下有冇影响天气啊？真嘅，因为有时呢啲射得太多污糟嘢上天空咧，即系破坏咗呢个大自然嘅天空。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咧就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睇系25度，日间就炎热，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噶。又明晚咧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添，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而展望方面咧，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会增多，同埋有雷暴添。哇！好啦，今日嘅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开心啊！因为咧不断，我相信首首歌有人唱主音。都好啦，都一定有耳音，因为咧会忍唔住啊，两父女 口痕 系啦，阿女唱啊，阿爸噶要傍住啦，由细都系傍住你哋到大噶啦。 佢而家傍我啦， 而家调转啦， 系啦， 唔使扶，唔使扶住， 唔使扶住， 我仲好精灵嘅，你仲吓，咁歌咧就我哋其实和音咧。唱中文歌难和啲喎，好似、 啊、 如果你比较上，我哋最初嘅时候全部都和英文噶嘛，点解咧？嗬， 嗰阵时啲英文歌只只都好听， 同埋啲英文歌嗰个音咧， 你有冇 发音问题？即系你喺啲发出嚟，你觉得好自然嘅、 啊。因为广东字真系好难配， 即系变咗我哋一齐听香港电台咁样就唔得噶嘛。 系啊， 但系唱二音咧，如果个主音一细声咗咧，你就会变咗咁噶咯。 系啊， 隔咗出嚟， 一定系、啊。 所以嗰个大细声个控制都好紧要。 嗯 阿 Cindy 不如咁啊， 系 你唱一只温柔啲嘅，等阿爹哋睇下点样傍实你啊。 好。 呢、這个歌咧叫做 《恰似你的温柔》， 同你讲啊，系啊。 他好好的去，到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那你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的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恰似你的温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四个月录到182宗假冒官员的电话骗案，当中156宗有损失，涉及大约8000万，超过一半受害人是30岁以下，大约四成是内地新移民或者暂居香港人士。据了解，商业罪案调查科今年内成立反诈骗协调中心，统筹各类骗案，转交相关警区调查，亦计划扩展与本港银行合作，在非办公时间冻结有问题的户口，并期望为受害人提供更多资讯和支援。六四二十八周年游行结束，支联会话有大约1000人参加。根据大会数字，是九年来最少人参与的一次，亦是历来第二低。警方就估计游行高峰时有450人参与，是警方十年来估计的数字中最少的一次。英国航空继续抢修故障的电脑系统，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三分一原定从伦敦希斯路机场出发的航班取消，令机场的混乱持续。有从希斯路机场出发的旅客说，到目的地之后收不到行李，查询之后发现没有行李登机记录。英航承诺做好退票和改机票安排，又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公司强调暂时没有证据显示事件和黑客攻击有关，认为故障根本原因涉及电力供应。报道说，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有权向英航申请补偿，包括旅馆、交通和餐饮开支。贵州省镇宁县一名怀疑精神病患者涉嫌持刀袭击他人，最少两人死亡，20人受伤。当地公安下午大约3点接报，县城一个路口有人挥刀伤人，赶到现场制服疑犯并将伤者送院。经初步调查，疑犯是当地一名30岁男子，有精神病记录。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听晚渐转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 月三十号下午两点半，红磡致富都会七楼中庭。 风骚快活人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联同马德忠夫妇、洪卓立、连思雅、高文义、陈琦将会同大家玩游戏，话俾你知一家人团结友爱系几咁重要。 攞咗入场证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啦！ 架车送真皮座椅啊，即刻落订咯！间屋好靓啊，即刻落订咯！ 等阵。专业的地产代理有责任提提你签约前先厘清业权，例如看下物业有没有联名或者未解除的按揭，最好将所有订金交给律师楼托管，买楼都是谨慎的好，订金交托律师行，楼宇买卖风险降，有不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看下啦。 他是超 B， 根据性别歧视条例，任何人基于某人之性别、婚姻状况或怀孕而作出歧视行为，即属违法。 歧视一秒都嫌多。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超 B、Mimi、Money、Angie、May 电康康全力支持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还要去过生活。 分手之后。可不可以不要做朋友？ 因为你的影子依然清晰， 因为我的心还会因为你而跳动， 因为曾经幻想的未来还未舍得放弃。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十二至二，诗芬、严庆、 林哥有情人， 直到天一光，情景刻中看到。 讲到扮靓，敏大人都忍唔住问毛姐毛信君呢条问题噃。 即系作为一个美子嘅老婆咧，咁系咪佢会帮你扮靓噶？ 系啊，佢执我噶，即系譬如好似佢会话。唉，咁耐仲未学到咁样，都会噶。咁但系俾佢执一执咧，好多时咧系好多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一，李敏、思芬敏感时刻。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茶具文物馆是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之一，亦是香港艺术馆的分馆。这座两层高的建筑物在1846年落成，它曾经是香港殖民地时期驻香港英军三军总司令的官邸，又称旗杆屋。它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英国殖民地色彩建筑物，这座建筑已经被列为香港法定古迹。香港茶具文物馆有常设展览和专题展览，主要展出各种中国茶具文物，介绍中国人饮茶的历史。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定期举办名为《轻谈浅说古今茶事》的活动，推广中国人的品茶文化。六月份他们会举办四季品茗的活动，因为不同季节饮用不同的茶可以养生保健，活动将会有茶师按四季不同的变化介绍合适的中国茶，参加者还可以一起品茗茶香韵味的。另外他们亦都会定期举办导赏团，有专员讲解旗杆屋的历史故事以及介绍馆内的收藏品。香港茶具文物馆，轻谈浅说古今茶事，详情请浏览香港茶具文物馆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长街的一角，黄叶渐衰落，剩我孤单的身影跟清风说感觉，记挂着在你臂弯曾轻轻的亲我，吻脸上浅浅的泪窝。长街的一角弥漫着冷漠，像看清楚心中思绪的片片感觉，满脑是你扮笑胆和不羁的嘴角，我不敢说 I love you， 前事像泡影没记清，雨线飘散在长夜舞不定。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我哋嘅拍档有阿乔啦，同埋阿 Boris， 当然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头先已经为我哋开腔唱歌，就系妇女档啊。系，虽然佢哋唔系一个妇女嘅组合，不过咧，我今日咧将佢哋两妇女咧请嚟呢度食饭，嚟我屋企食饭咁啊，可以，你喺度啊，咁啊可以一齐唱下歌嗰听咧，好兴噶嘛，我哋，因为咧阿谭石希啦，同埋谭善雅咧系两妇女啦，两个咧都系。专业嘅和音咁，同埋咧音乐人吓，咁所以咧就今晚咧就充满咗音乐嘅感觉啦。好啦，咁啊，既然难得咧，真系喺电台两父女应该都冇试过两个人合作嘅，我觉得我印象中好似未。 正正式式 未啊？净系两个，多数都系成群人啦，成对 band 嗰啲，梗系经常有啦。咁但系咧，就喺呢一度咧，我就觉得喺父亲节嚟之前咧，系一个预演先。不如咁啊，轻松愉快，由细唱到大，有首歌咧就由而家 八岁开始 唱到80岁嘅， 系啊， 呢只过瘾啊！英文歌咧就系 O Susanna。咁系一首传统嘅美国民谣嚟啦，不过有我嚟阿 Sam 许冠杰，即系你个拍档啦 吓，系大家拍档， 大家拍档改咗歌词，有酒就今朝醉啦喂。 童年就八岁多欢趣，见到狗仔起细追，爷爷话我最兄弟几句，大把花生薄薄脆。跳下到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你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行年18岁，冷风吹，有名高级晒字区，求其系派对都扑到去，见到阿乌都请佢。咪个谦虚，几大都冲有水，连场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行年28岁，金翡翠，鬓影衣香拖靓女，同埋照下吹，双相对，结果卒之都娶咗佢。以为睡晚煎堆，点知掌声跟着老去，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行年68岁，腰骨都脆，行嘅风湿不中气衰，人哋窒两句都湿湿碎，我都咕声吞咗佢。叹下双睛，打牌抽下水，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酒应该今朝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酒应该今朝醉。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唔好真系饮，唔好真系饮到咁醉吓。尤其是揸紧车嘅朋友啊，咁不过我哋，不过我哋咧音乐人咧好容易醉嘅啫。只要听靓只靓靓歌，咁啊跟住咧就摇下摇下个人，唔系酒杯，咁嗰啲音乐感咧就喺个脑嗰度咁啊荡来荡去咧，咁啊醉醉地跟住唱。头先只歌咧叫有酒今朝醉啦，即系讲下我哋嗰啲香港人咧点样长大，点样成长，系好过瘾嘅。咁啊讲起阿 Sam 啊，我老拍档喎，系咪？ 系啊，我同佢合作咗20几年啦。 真系啊，我谂有啦。有20几年，即系有走浮啊，周围去啦。 系， 而家你仲系咁噶？ 而家都系， 都仲系喎，最近都好忙啊。哎，好忙啊，要迟啲。哇，真系谭校公、谭校长，哇，两个二合为一喎。因为阿 Sam 同阿 Tam Sam Tam Sam and Tam 咧就一起开咗啦。呢个真系难得，我觉得即系两个经典人物行埋一齐 创举， 创举咁啊！呢个盛会咧真系难得，唉、哎，真系呢两个节目呢啲歌就唔使讲啦，梗有即系选出嚟唱嘅，又走今朝最 OK。睇个钟已经系九点44分嘅时间啦，我哋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咧，我哋嘅音响方面咧，又而家可以有少少调校，唔紧要咯。啊，呢啲系 live 嘅感觉，有时即系十几年来咧都会间中偶一即系好少机会吓，会撞到啲唔知啲机器唔听话， 咁先至 live。 系啦，咁啊，始终我哋都要即系信呢啲机器咧，佢会突然间会有啲脾气嘅。 冇错， 即系不过最后咧，我谂喺若干个世纪之后咧，我系底气睇得多啦，啲机器控制我哋。 而家已经大半都控制咗、嗯， 但系我深信一样嘢啊，谭四 系。 而家好多即系音乐上边啦，我同你都搞好多录音啊，你又做唱片监制啊，做好多制作。咁即系已经好多年前咧，成廿年前已经开始用假嘅，即系模拟嘅吓， 系 啊，即系所谓 synthesizer 或者系 computerized 嘅乐器，嗰啲其实唔系真嘅。即系譬如最先用就梗系啲 string ensemble， 即系话成群嘅弦乐啦， 系啦系啦， 悭好多人工喎、 啊。嗰阵时嗰啲 strings 嗰啲声咧，系录落啲录音带嗰度嘅， 系啊，都用啊， 喺度转下转下咁样嘅，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咧就即系其实由阿乔一个人就可以搞晒成个管弦乐团出嚟， 系啊， 理论上 系。 而且因為佢可以用個電腦搞曬嘛，佢識搞，佢真係識搞喎。咁、所以變咗喺某一啲樂器咧，即係尤其啲群奏嗰啲樂器咧、就流行曲嘅多數用㗎啦。即係你冇可能我唱一隻歌叫五廿人上去同你拉小提琴， 計唔掂數咯， 計唔掂啦。同埋真係會有技術上嘅問題嘅。而家我諗到咗而家呢個年代咧，即係新派嘅錄音室咧，基本上係擺唔到咁多人㗎啦。 一定买唔到咁贵租， 我净系可以揾到咧喺大陆。 大陆有， 即系我同佢合作嗰个叫中国唱片，佢、一个传统嘅成层楼咁大嘅嗰、个录音室， 犀利咯， 系啊，因为佢要摆成个民乐队喺度噶嘛，要咁样录噶嘛。 我哋以前香港最大嗰间 studio 就 系 EMI， 系即系有一村嗰度， 有一村嗰度， 系啦，即系我嘅母公司， 系嘛。 我曾经喺嗰度，我成日喺嗰度录音噶，嗰度喺度度过咗好多岁月嘅。咁嗰度已经系算大啦， 嗰度最大噶啦。 你谂下，而家呢个香港边度仲有一啲平房式嘅建筑啊？ 系咯， 佢自己一层，即系冇二楼噶咯，即系上面都系民居嚟嘅。不过咧，佢真系全部成个地下都系， 系啊， 好难得。咁但系真系而家要揾咧，去仲要揾啲传统嘅唱片公司先得。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已经是超过半个世纪的中国唱片才有啲咁样嘅 set up， 即 系 好楼底好高，然后咧，哇喺大到即系随时摆，即系可能摆80人都得嘅，我怀疑喺度拉小提琴啊啲咁样， 即系喺度开小型演唱会都得， 佢得，不过佢哋系俾啲民乐团咧，民乐团都好大嘅，咁样 地方大啊，中国 咁啊，首先讲即系话咧，但系我深信一样嘢，就系话虽然咧而家啲科技咁进步，但系我觉得咧。人唱歌尤其是 solo， 是扮唔到 的，系 点办啊？ 点都唔得， 要 alpha 高嚟扮都扮唔到啦。佢识捉棋嘅啫，佢咁人声，因为我哋净系我哋自己人同人咧，都几千万种声啦，系咪？ 系啊，复制唔到啊， 太复杂啊，因为人声，同埋咧，你制到呢啲声音类似，跟住你咬字咧， 喂，冇错啦。 是咪啊？ 感情咧， 冇错啦！你真系哇，你要太 perfect 又唔得噶，又冇感情噶。 系啊， 即系太好似个机械人咁唱歌咯，系咪？即系等于而家模拟画个人出嚟咁，原系假嘅咁。我觉得即系冇血冇肉噶咯。 冇错啊！就算我哋唱两次一只歌都唔同噶。 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唱歌，千祈唔好唱到 perfect 啊！唔该你两位， 即 系太完美唔会啦。 你放心啦，实有瑕疵。 太完美，阿乔啊，即系我哋嗰啲拍子啊，咁各样嘢就夹到咧有少少人性。啊！真系唔好咁完美，跟住落嚟啦，饮完酒咯吓、啊，即系醉完一轮咧，有酒今朝醉之后咧，不如 Cindy 系 唱翻只啊，你又拣到一只咧，我以前第一次听玉志浩二唱先， 竟然系 啊，我唔系听陈慧娴噶，咦呢只冇得顶，点解冇人改嘅？终于有人改，后来慧娴就将玉志浩二嘅呢只歌咧就改咗叫做《痴情意外》啊。 潮声浪声去又来，前世降在我心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幻抉择无奈，未知道可应该留住你，不必再分开。情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女人的意外，刚停住他却有来， 本咧就系以前啊，玉志浩二啦，又或者佢安全地带嘅时候，有呢啲歌嘅，好多。佢基本上咧， 我都未听过， 系咯， 系啊，系佢哋嘅。我谂佢哋真系有七八成嘅歌咧系变咗中文歌嘅， 系， 起码有，可能唔止添嘅，好犀利啊！因为佢啊，即系几大宝库啊，即系金矿啊，咩金矿咧？就系、是、玉。玉志浩二嘅系啦，玉志浩二嘅安全地带啦，即系以前吓，即系佢后来就个人发展啦，其实都系唱翻嗰啲歌嘅。咁咧就所有佢嗰啲歌啦，譬如张学友嘅啊，哇有啲咩月半弯啊咩嗰啲，全部都系嚟嘅。 谭咏麟都好多， 谭咏麟又好多啦。咁咧 好多， 你走红色的心啦，最红嗰只吓，即系咁啊。另外一个宝库咧，一个金矿咧，就叫做五轮真功。 哦。 我成日听，即系见到呢个名咯。 哇！你买嗰啲碟嚟听下啦， 五轮 嘅，即系唔系真系有用嘅，即系无论对唱歌嘅感觉啊，咩呢两个咧，即系我自己好喜爱之余咧，觉得系好有影响力。影响力咧就系话佢将香港嘅乐坛咧， 系 真系 唔好话改变，系注入咗一个好强好强嘅两支强心针。由五轮针，我哋知唔知徐小凤转公司，即系佢由以前嗰啲神凤啊嗰啲 style 咧，一变变咗成为风雨同路啊，变咗婚纱背后，系咪即系完全两个人嚟噶嘛？就因为转咗唱片公司，而家唱片公司就系日本嘅唱片公司，先就将呢个金矿开咗佢，即系开厂。 Sony 系啦 ，Sony。咁然后因为五轮真功就系 Sony 噶嘛。即自己公司梗係肥水不流别人田啦，咁所以一开始好多佢嘅歌呢嗰啲好多，即係徐小凤再之前嗰啲好多系五轮真功嘅，咁係好精彩嘅，连啲編曲都借埋嚟喎，都唔使諗喎， 唔使諗， 係呀，真係就咁就得㗎啦，就咁就好好听㗎，咁即係大家其实讲真冇话边个抄边个，我觉得呢异曲同工，有时甚至青出于蓝，因为我哋广东话嘛，咁对我嚟讲影响力梗系大啲噶啦。咁识日文噶嘛，咁你头先话啊，玉置浩二啊，咁就算你唱到好好听啦，咁但系嗰个影响力咧，始终都唔及我哋中文嘅版本嘅，好多好多呢啲例，太多呢啲例子，咁所以我哋香港嘅乐坛咧系得天独厚嘅，因为好多外来嘅音乐可以帮到我哋啦，同埋嗰个根基咧。即系阿希，你知啦，你以前唱咩歌啊？弹 band 嘅时候， 英文歌咯。 咩英文歌？譬如咧，最弹 band 嘅时候最拿手嘅唱啲边一类噶？ 咩 Beatles 啊 ，Tom Jones 啊， 哇嗰啲啊， 猫王 Delilah 啊，咩即系全部搞掂晒，一定系 Delilah 啦，佢把声，我估都估到啦，因为佢呢啲声音咪啱唱噶啦 ，Tom Jones 嗰啲够粗豪啊嘛。不过而家咧就吓揾你个老友。许冠杰作词 ，OK， 啊，揾我哋个老友张国荣作曲， 嗯， 有只咁嘅歌嘅，知唔知啊？阿女你知唔知啊？阿 Cindy， 知，沉默是金啊嘛， 系，好少有噶，佢哋两个竟然合作， 可以有只咁靓嘅歌手出嚟， 歌名就当然叫做《沉默是金》，你扮许冠杰定张国荣啊？ 唱先嗰个系边个啊？ 许冠杰啊，好似你熟啲啊。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像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么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 冥 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是非有公理，信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么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 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 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有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好多时候听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嗰啲歌咧，可以攞嚟教仔教女都得噶。 哇，系喎， 系啊，系噶，好多嗰啲金句喺里边嘅，即系一段歌词咧，你分分钟揾到好多句金句咧，一句就可以教到个仔女成长。 所以呢啲词 唔好行歪路，系咪啊？ 好靓， 好靓噶，真系好有意思啊嘛，系咪啊？即系哇，喺原来唱歌学做人咧，就几好嘅吓。好，我哋咧就虽然唱完沉默是金，不过一阵间两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同大家唱靓歌。十点钟嘅新闻后，二千靓歌再重聚。 端午节总要做的事， 我系丰收快活人嘅黄耀祖啊！端午节总要做嘅事就梗系陪屋企人啦。今年我就决定同爸爸妈妈同埋摩尼公主一起去行山、通山跑，咁就梗系最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系安德尊，社会福利处嘅老友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篱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嘅人生。加埋政府嘅$2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笑太多亲善，你面容上的改变，脑里未移迁，轻飘飘的旧事一悄悄的飞逝，数载如梦烟半笑，回首那堪计，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第二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哋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都会继续唱嘅，因为呢啲歌咧就都系大家耳熟能详、一齐成长嘅靓歌啦。大部分咧啊，谭石希同埋个女谭善雅 Cindy 一拣嗰啲歌咧，啲年代都唔使分嘅，全部都系七八十年代。 系啊。 系 咯 ，Cindy， 你其实系90后嚟噶嘛？ 我扮90后啫。 咁你其实，因为我又想问啊，即系，因为你又有少少唔同，因为你系你爹哋系呢一行啊，咁而你嘅细个已经受呢一啲旧歌嘅熏陶。 系 啊，你嗰啲同柴，即系你同学啊、朋友啊，佢哋应该系听边啲歌大咧？一识听歌系听咩先嘅咧？ 我系识听歌都系听陈慧娴嗰啲咯。 哇，都 即系唔系即系我哋大个咗之后，我记得十几啦，十几岁嗰阵时咯。就 陳慧嫻啊，九零佢即八尾九零喎，但其實出道係更早添啦。 再如果你話好細個就聽兒歌啦。 哦，即一識聽流行曲咧，就聽陳慧嫻啊嗰啲咁，即已經可以唱 K 噶咯噃。 係，我記得即飛圖嗰陣時候，即 哦，即已經開始啱啱有 K 啦。 就好似 Taxi 咁我就去玩呢首歌。 哦，即其實你都係早熟嘅。 其實誒喺裏 咁已經識唱， 喺裏邊已經聽緊 Cotton Fields 噶。 個嗰啲咁舊嘅英文歌就肯定係即胎教啦， 呢个就唔识嘅真系。 即系个情况就好简单嘅啫，嗱，即系咁，爹哋啊揸住架车，猛咁揿落嗰啲卡式带，咁然后咧，你妈咪咧就带住个肚，就抬住你，咁然后咧就一路听啦， 喺度打八字啊嘛， 喺度打八字啦。 哇，有啲歌直情系我细细个两岁已经听噶啦。 你两岁先听过啊？ 系咯， 嗰啲五几年嘅。 但系你有印象咩？ 你两岁， 我又唔信你两岁有印象喎、啊，真系。 我想问我两岁听咩歌啊？真系。 系啊，你两岁俾咩歌佢听咧？你作为一个音乐人嘅老， 你记唔记得？ 你两岁系咩？你两岁， 你 两岁， 你唔好谂到好似好远嘅， 系一嚿饭咁咯。 系啦，你两岁系听紧一个嗰啲台湾歌咯， 哦系啊， 嗰时兴台湾歌嘅， 兴紧台湾， 即系七几八零嗰啲年代， 七十年代都系成个七十年代都系台湾歌噶啦，吓 兴紧张啦， 咁但系咧就英文歌就从来冇甩过嘅，即系两边发展啫， 嗯， 即系比较 local 啲啦，即系香港地道啲就台湾歌咯。 嗯、 即系唔听英文歌嘅人就听台湾国语时代曲，即 系 青山姚苏蓉啊，优雅哇多到咧就不得了。 嗯， 咁咧就其实后来嗰啲咩恩妮啊咩嗰啲都系嗰啲开始噶、嗯，然后就过咗嚟香港，然后开始就唱粤语啊，咁样一路就喺八十年代咧就即系作为即系好重要嘅分子啦，好、嗯、多呢啲呢一种呢一种，邓丽君都系噶吓，都系咁噶，咁、 嗯、 所以变咗，但英文歌就冇停过嘅。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路都 系 好劲，有时八十年代劲到不得了。 佢哋好中意唱， 劲啊， 劲啊，即系所谓劲啊，唔系行嗰啲，唔系好劲、好嘈嗰啲，而系即系所谓劲咧，就系嗰啲抒情歌， 嗰啲 hit song hit 到咧就真系好听，到而家都仲系。仲系最经典都系八十年代， 吓 始终。不过咧，我哋不如咁啊，你头先提到 Cotton Fields 系反璞归真啊，五零年代分分钟佢都系翻唱旧嗰啲嘅啫，我话俾你听。即系一个唔觉意，系啊，因为美国好多民谣咧，即系 House of Rising Sun 咁先算，其实已经系传统嘅，但系唔知边个攞嚟个 Animal 所嚟改咁啫嘛，咁佢啊已经系六十年代噶咯， 系啊， 系你因为即系其实可能系三几年啊，四几年啊， 即系冇办法知道呢首歌系几时， 啊好多都冇噶啦，好多都唔知边个作噶啦，即系等于你我问你跑马流流啲山上边个作， 真系 即系有嘅，即系有人去统筹，有人去将嗰啲本地嘅民歌咧归集咗，然后有啲甩皮甩骨。因为佢靠传颂啊，佢以前冇录音机噶嘛，冇唱片嘛，于是乎就问嗰个阿伯，哎呀，噏一大餐， 系咁 啊，佢即刻 mark 低佢，系啊，咁啊，即系 mark 低佢之后咧，咁啊，即系支离破碎，咁啊，自己后来咧，如果唔系好掂咧，就搏翻 埋佢， 吓咁样。 嗰个阿伯可能系有 系啊， 十个音得两个音啱， 系啊，但系多数都好听嘅，唔系好容易唱嘅嗰啲歌，多数都系即系。好啦，咁啊，讲呢啲美国民谣，不如整只棉花田弹下啦。 好啊。 Confused. 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and then oh, Confused back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a mile from Texarkana, and then oh, Confused back home.Oh, when them cotton bolls get rotten, you can't pick very much cotton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and them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just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at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Oh, when them cotton bolls get rotten, you can pick very much cotton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In them ol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歌詞就知啦，即係等好似頭先我即係諗到嗰個 scenario， 即係嗰個情景就話有個農村個阿伯嗰啲咁，咁呢啲擺明係啦，不過係美國即係南部嗰啲啫嘛，種棉花田，即係佢哋屋企外邊咧就我哋中國人啊，種禾啊、種稻啊、種菜啊啲咁，佢哋種棉花， 啊種得好輕鬆嘅只歌啊， 係啊喺度，即係跟住咧，即係棉花田嘅隔離自己一間屋住啦，跟住喺嗰個 B B 就喺個嗰個搖籃嗰度 rock 下 rock 下，咁佢哋而家喺度搖下搖下，喺度唱下歌啊， 即係你諗到個情景啊， 係啦，其實就因為點解會咁多呢啲民謠咧？因為即係所謂民歌就係當地人嘅一種歌謠啊嘛，咁啊嗰啲人可能即係冇事做，即多數都係比較咁啊耕完田咁啊喺度， 做乜嘢？ 冇嘢睇，又冇 K 唱，又冇戲睇，又冇電視機，咁啊收音機啊嘰嘎嘎沙沙聲嗰啲咧，咁啊跟住，不如作下歌啦，係嘛噏下噏下咁就作咗呢啲歌出嚟，呢啲嘢好精彩啊！即係佢話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嚇媽媽咧就係喺嗰個搖籃嗰度咧 rock 我咧搖下搖下上，我就聽到嚇呢啲 cotton fields 就係我屋企。即系 feel back home 咁啊！即系我以前屋企就种棉花 嘅，几好嘢， 发达噶， 系发达，梗系啦！即系如果唔系以前嗰个年代，全部都系靠棉花，你所有嘅衫、所有啊，即系被啊，咁全部都，我哋细个都有啦。有啲行业你有冇见过啊？即系我谂啊，先前未必见过啲打棉花嗰啲工人啊。 以前喺啲书本上面见过。 系啊，点解要打？因为要啲好多棉花，要搵嗰啲一支竹咁，然后咧，我见过，我真系见过咁，又喺度弹。弹啦，弹到棉花都沙哗咁即飞起，弹松佢咧，你入到棉被嗰度咧，先至会暖嘅，系咪？ 但系打棉花嗰个有冇戴口罩嘅咧？ 好似冇， 好大镬。 以前好似唔系好兴口罩 呢啲嘢噶，系咯？ 应该都有嘅，印象中都后来都有嘅。咁因为其实都唔系话健唔健康，而系佢吸入去咧。 系咯， 系啊。咁啊，呢啲咧都系一啲古老嘅行业啦。 嗰阵时未有羽绒嘅。 系未有，未有，未有，咁啊，全部都系我着棉衲噶嘛，我哋细个你知唔知啊？ 棉衲未咧？ 梗系有啦，我哋细个着棉衲嘅。 哦，系。 即系新年啊，希，你记唔记得啊？新年咧，蓝色嗰啲咧，喺边度买？ 喺梨园东西街。 哦，你嗰啲啊？ 系啊， 我啲喺中桥国货公司。 哦，中桥。 唔系，中咩好多间嘅，好多间嘅，任你拣啦。 我啲喺华丰国货。 哦，你喺即系你喺北角住。其实棉衲咧，系阿乔， 我唔系好识分棉衲同羽绒，因为而家冇棉衲买噶嘛。 咦，你真系年轻人啊，阿乔。 呢个开一声呢个。 你真系你咁样问呢个问题咧？棉衲咧里边就系棉嚟嘅，棉花做嘅， 重啲嘅。 咁然后咧，但系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佢 Chinese style。中色嘅，即系蓝色嗰啲咧，即系、 哦、 有我哋有啲系咧，啲白柳系有啲龙，有多数好少凤嘅，全部龙嚟居多，暗花。咁啊，佢颜色咧九成咧就系蓝色，咁亦都有啡色嘅，亦都有白色嘅，即系好多唔同嘅。咁但系我哋细个即系冻到咧，我哋嗰个年代咧，随时冬天咧三到四度嘅。而家就冇咗嘅，地球暖化咗，系啦。而家九度咧已经寒冷警告都黐咗线啦，全年最低系九十度咁样嘅。而家 嗰阵时好少 heat 啫嘛， 冇噶，冇噶，边有咩 heat 啊？咩冇？直情冇。暖炉都有发明咗，不过咧一定冇暖气啦，暖炉咯。 再冻啲咪着一件棉背心加一件棉衲咯。 唔系你嗰啲咩嘛？抽前排定咩啊？ 哦，嗰啲系系啊，打太太极嗰只啊嘛，已经入咪就系嗰阵卖嗰啲，嗰啲咧就叫即系 原，而家嘅 Super Warm 嗰啲棉，嗰啲系呢个贵嘢嚟嘅，即系羊毛底衫啊，嗰啲叫做嗰啲羊毛底衫， 理工文 系啦，系啊， 理工文， 我哋简称呢一种咧叫做龟佬衫， 系 啊，我想买条龟佬裤， 所以咧我哋细个系唔会着嘅，呢啲名改得衰啊嘛，咦，咁咪真系好样，宁愿咧就点咧就着好多衫，即系着完冷衫就着完校服啦，咁啊打下领带，哇，我哋好冻，我细个。读嗰间小学咧，系着短裤嘅阴公， 哇！ 即系佢啲懒英童嗰啲咧，冇问啊，系懒英童咁，然后着条灰色嘅长袜，哇！冻到嗰只脚灰色嘅喎，变咗，系啊，变咗灰色嘅， 同只袜一样色， 同只袜一样色嘅，咁啊，跟住咧。即系上面就梗系扎晒种咁啦，你一件唔够暖，因为嗰以前啲衫冇羽绒咁暖。 系， 自从发明咗羽绒，羽绒你知唔知里边唔系棉嚟噶？乔， 真唔知喎，里面系咩啊？咁 系毛嚟嘅，即系羽毛嚟嘅，即系啲鹅啊，系啊，即系如果你贵就天鹅啊咁。 阿乔，你真系未见过 啊？唔系见啊，见过，但系你冇唔会整开佢，唔会整烂佢，睇里面 唔知 里 面系乜嘢。 轻好多嘅， 咁你 而 家冚 紧 咩被啊？ 而家冚緊 九成都係羽絨啦， 冷氣被嗰啲， 冇人再冚嘢咁重。以前嗰啲棉被真係可以砸，可以重到砸死個 B B 嘅，係啊，隨時噶，重咯， 有呢件事添，有呢啲事， 好重，好大塊噶嘛，你識撥都撥唔開噶，唔係講笑。Anyway， 哇！如果咪好似即系怀旧嘅， 係啊，啱啊，啱啊， 但係好啊，講下又唱下啊嘛 ，confused 之後咧。有好多电邮嚟啊，有电邮有社交平台啦，有个朋友竟然哇一爆咗咁嘅歌出嚟 ，Alpha Lung 500 miles 喎 ，Cindy 你知唔知啊？ 我听你哋啦， 呢啲歌咧就如果以前我同你爹哋嗰啲咧唔识500 miles 就俾人勾嘅， 打咯， 哇唔系啩？你啲系咪识唱歌啊？咁样啊，唱几句啦，我哋一齐，喂，阿 Boris， 喂，阿乔。系啊，不过就佢识弹阿乔未必啊，啊佢九廿号啦，唔系好掂啊，系啦 ，OK， 你弹啲是但个 chord 啦。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最尾嗰段。Not a shed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on home this away.There's a way, there's a way, there's a way, there's a way,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ere's a way. 我距离屋企500里，哇，好远啊，喺嗰个年代、啊所以咧，即系以前佢哋净系搭火车，佢有讲佢歌嗰度，咁啊有讲啦。最尾嗰段咧，我特登唱嘅。咁啊，佢话喺佢嘅背囊嗰度咧，即系孭住个背包咧，一件恤衫都冇。 嗯 ，not a penny to my name， 即系我只身无一文，真系好穷啊！即系嘅，以前好多呢啲离乡别井去谋生咧。咁啊，因为谋生嗰个心态，话我距离家乡500里， 俾人卖咗猪仔。 系啦，而家就易啦，搭个飞机翻嚟好快，500里好近嘅啫。 仲要好平添， 系啊，搭啲廉航啊咁样啦吓。不过你喺机场等4个钟先上到机嗰啲。不过咧，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到而家，话说好似好耐，但系其实都系我哋细个啫。啊，半个世纪，眨下眼噶啦，好快噶啦，系咪？好，咁啊 500 miles 之后咧，我哋翻嚟2000年嗰啲中文歌吓。Cindy， 咁啊，你一路听住我哋啲吓，即系你爹哋啊、uncle 啊咁啊。呢啲年代嗰啲音樂咧，即係其實冇大分別嘅，好坦白講，即係而家你都係中意 唱好听嘅歌，旋律优美嘅，歌词有味道嘅，咁你就有 taste 啦。OK， 咁你就拣一只咯，即系呢一类嘅歌咯。 我拣咗只我真的受伤了。 系、哎、好啊，呢只咧即系虽然唔系七八十年代嘅歌，但系咧、即系叫做近期啲十零年啦吓、但系真系好听嘅。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 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已退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也曾泪流。 边州嘅爱在深秋啊， 嗯， 咁啊谭世希咧即系熟啦吓，所以咧我知道你除咗即系唱歌啦、和音啊吓，仲有编曲系你嘅嗜好嚟嘅， 啊都系，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你啊好用心嘅吓，我听过你好多作品啦， 我冇咁讲， 咁啊即系自己又和埋啦， 系啊， 咁啊搵埋啲兄弟啊、姊妹啊、阿女啊， 系啊，一定系佢啦， 成所有咧你制作嗰啲唱片嗰啲编曲咧好多和音嘅。 系， 咁就知道梗系谭世希编噶啦呢只。 佢中意整色整水， 整色整水啊，即系分分钟咧动用咗，即系吓，即系成群人咧。 总之有条 先至搞到一只歌，啊一条喇都有和音噶啦，系啊。咁啊，即系其实系好得得。如果头先咁啦，我哋虽然咧今日就唔系话成棚人，不过咧 系 将即系我哋耳熟能详嘅歌咧，适当地，即系唔好影响只歌本身嗰啲旋律啊，啊，即系本身嗰个感情。 就算变奏 变咗奏， 都好适中嘅， 又几有活力嘅吓。所以我就深秋咁样唱法，啲 Bossa Nova 咁真系好玩。十点半嘅新闻后咧，不如咁啦，我哋将某一啲歌耳熟能详嘅歌，好似头先咁变奏嚟玩下嚟。 好啊， 一阵间再见，真啊，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四个月录到182宗假冒官员的电话骗案，当中156宗有损失，涉及大约8000万。超过一半受害人是30岁以下，大约40%是内地新移民或者暂居香港人士。据了解，商业罪案调查科今年内成立反诈骗协调中心，统筹各类骗案，转交相关警区调查，亦计划扩展与本港银行合作，在非办公时间冻结有问题的户口，并期望为受害人提供更多资讯和支援。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搜出超过20公斤可卡因，市值超过2000万。毒品调查科行动组高级督察林柏桥说，探员寻日下午在将军澳一个私人屋苑截查一名28岁男子，在他背囊搜出2公斤可卡因，其后探员再拘捕一名25岁男子，在两人分别租用的两个单位搜出其余可卡因和包装工具。警方相信两人属于同一个犯罪集团，一两个月前租用同一座两个单位，负责管理毒品仓库。英国航空继续抢修故障的电脑系统，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三分一原定从伦敦希斯路机场出发的航班取消，令机场的混乱持续。有从希斯路机场出发的旅客说， 到目的地之后收唔到行李，查询之后发现冇行李登机记录，英航承诺做好退票同改机票安排，有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公司强调暂时冇证据显示事件同黑客攻击有关，认为故障根本原因涉及电力供应。报道话受影响嘅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有权向英航申请补偿，包括旅馆交通和餐饮开支。美国密西西比州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死亡，包括一名警长，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事发在当地晚上，枪击分别在林肯县3个不同地方发生，当局正调查枪手动机。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朝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明晚渐转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还要去过生活。 分手之后，可唔可以唔好做朋友？ 因为你嘅影子依然清晰， 因为我嘅心仲会因为你而跳动， 因为曾经幻想嘅未来仲未舍得放弃。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12至2，私分严琼 林哥有情人， 直到天一光，情景刻中看到。 香港有好多珍贵嘅大自然资源。 我知道有超过3000种植物， 同埋有450多种雀鸟，是全中国的三分之一。 仲有淡水鱼、蝴蝶、蜻蜓，同埋香港独有的卢氏小树蛙。 你哋知唔知道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哋要学习尊重同埋欣赏、珍惜同埋爱护，仲要记得将自己的垃圾带走，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自然资源。 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今日二千靓歌再重聚的特别嘉宾就是两父女啊，我两位好朋友，爹哋叫做谭石希，我哋叫阿希啦，行内人大人都识你噶啦。无论你是即系总之你是流行乐坛界啦，即系和音界啊，更加咧，你系最早之一啦。有边个做得过你咧？和音界 有 边个啊？ 嗰陣時有 George 啦， 佐治早過你。 咁就仲有巨人三重唱。 哦，佢哋唔係唱和音出身㗎係咪？ 都有唱 都有㗎。佢哋點樣組成巨人三重唱㗎呢？ 咁 我真係見到佢。 咁我真係要問 問 下邊個呢？ 真係而家就得返一位 中 㗎係呀。 即係紅中喺度 做 㗎，但係都唔見咗啦。 是啦，是都唔知去咗边，即要佢唔唱就真係嘥。呢三个我好鍾意嘅。所以我而家一至五做节目啦，我经常播巨人三重唱㗎，我諗全香港都冇人係咁样做㗎。佢哋好多唱片㗎，英文歌又唱，中文歌又唱，英文歌改编又唱，国语又唱，好多嘅，主要唱国语歌。 嗯， 三重唱嘅，即以前呢就即嗰个年代呢兴一啲咁样嘅三人对唱，譬如外国好兴嘅 Lallyman 啊，咩好多嘅，但香港真係少有。係啊，即係嗰啲民歌就少啲，但係呢啲咁嘅直情係唔係唱民歌嘅，直情係组合唱即係和音嘅，三个都可以唱主音嘅，但有高音有中音，即係一个麦青啦，係咪即係係啦，麦青係高音嘅。 温卓光。 温卓光啦，就係红中啦，呢三位。 温卓光就 系我听过。 你听过 阿凤姐嘅姐妹嚟嘅。 系啊即系和音喎。系啊咁所以变咗呢三位前辈呢嗰啲歌好听嘅。咁佢哋会即编咗三部音啊，即系大家互相叠唱啊，即系好似而家反而呢即系中国大陆呢就有呢一啲组合。 好多 好受欢迎添。 同埋佢哋啲声线系都系一种嘢嚟。 即系佢哋唱美声出即系出起家啦，即系先喺音乐学院学唱歌，然后呢就再过嚟呢唱呢啲叫做流行曲呢，咁就变咗喺音色上面啊，音准上面啊， 嗰种味道。 和音啊，同埋一啲怀旧嘅即系叠唱啊，呢啲咁嘅编排呢系佢哋先做到。即系如果你而家叫新嘅编曲者做唔到呢一种，一编出嚟一新嘅后生嘅咧，一片 R&B 嚟嘅， 系啊，冇错， 就变咗一啲即系外国嘅节奏怨曲啦， 都可以回味一番嘅， 系啦，咁啊，所以讲起我哋香港乐坛嘅成长咧，系好多人、好多事、好多往事吓，不过咧就真系每一只歌都有回忆嘅。即系我就好珍惜呢样嘢，咁所以咧，我而家硬着头皮都要不断做电台节目咧，可以播下呢啲歌，可以介绍下呢啲歌。因为如果唔系咧，呢啲歌咧就真系会 失传 fade out 失传，所以呢个我就叫做靓歌保育，我系做咗十几廿年噶啦，已经。 嗯，多谢你。 譬如呢只歌咧，阿希，你系实拣到呢啲，即系呢啲即系阿 B 都知道啦吓，哇喺佢嘅代表作，而家变咗，本来唔系。佢原作，不过咧就玉呢、這个泽田研二咧， 呢个研二嘅， 泽田研二啊，手阿德 Kenji 嘅呢只歌， 最近陈慧娴都有唱过呢只，好似啊， 好多人唱噶啦，阿 B 嘅代表作啦，即系佢个有少少沧桑味嗰度攞名啊嘛， 系 个名叫做《让一切随风》， 好， 不过咧。边个谭石希唱咧又唔同 嘅，又玩啦， 你又玩下变奏咯，系咪啊？啊，咦，变咗咁啊？咦，都好玩喎！ 风中风中，怎料冷风吹晒了梦，事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事未过去就已失踪， 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就让一切随风，就让一切随风。 呢啲阵呢阵风都好大风啊， 吹到乱晒头， 烈风嚟喎。不过真系嘅，即系英文 gusty wind， 哇，即系有啲力量啊，即系吹到披头散发嗰啲，啊，有力量。咁呢只歌又真系可以咁样玩，几得意啊！ 可以啊， 可以。如果你做编曲，你会加好多和音啊，咁样啊， 一定啦， 成群啊，哇，即系男男女女咁。好嘅歌咧系可以千变万化嘅，总之，但系最终咧，即系都可以保留翻嗰只歌。一听咧，我哋都觉得啊，呢只就系我哋当年即系好熟悉嗰只歌。旋律唔改啦，歌词都唔改，唔需要改啦。 系啦， 间中咧会即系变奏一下都 OK。跟住嚟咧，有一首歌咧，我就送俾你两位，要对送俾妇女档，好难得嘅，我觉得即系咧，通常咧，即系我哋传统嘅中国人咧，多数咧，即系譬如尤其是呢一代会出现啊，就系、是、第二代咧。就去可能去咗外国读书啊，即系咁啊翻翻嚟咧，咁啊老豆咧就好希望即系下一代都去承继佢嘅事业，啊承继佢所有嘢，啊即系跟起码咧喺工作上面都跟佢嘅风格，啊做咁，多数都系咁。咁啊唔知点解咧个古仔咧就你知点啦，阿Cindy，多数系点啊？即系反叛啊嘛，诶、哎、我唔会靠你嘅，我唔会跟你嘅，即系嗰啲噶嘛，难得啊，即系。啊、老豆嘅音乐人一世都是音乐人，而家都仲系。阿女竟然真系入咗行， 有冇入错咧？ 唔知噶，但系开心嘅。 讲真嗰句先啦，大家讲真情流露啊， 系好开心嘅， 好开心啊！ 因为之前我做嘅工作咧就唔系咁嘅， 系咩？你以前做咩工 作？我之前系做地产嘅， 吓咁好发达， 好唔同啊！即系所以咧个荷包都好唔同嘅。 哦，即系反而而家即系荷包冇咁涨啊！ 其实以前地产咧就可能系嗰个时势啦，咁啱食正到个风，咁就会好啲。 真系连日日端午节咁啦，即系听日就 有段时间系噶，系啊。 日日端午节意咩意思啊？即系荷包好似 肿 肿晒啦嘛， 食肿啊，谷肿啊，大镬！ 但系系啦，千祈唔好啊，系荷包肿啊，继续。 我谂爸爸可能即系佢以前唔系好想我话，即系 少少担 心，想系啦，佢都系担心呢样嘢。 我系想佢入去做政府工嘅。 哦，呢、這个就系一般嘅传统老豆都系咁谂，稳阵啊嘛，咩即系其实 哇，而家咬粮啦， 系 冇咁快啩，咁后生咬咩啊？ 即系佢嘅意思系 即系最后嗰批 即系可以入到只真正政府工 吓。佢话闷， 做咗噶， 冇啊，我连做都未敢做， 听到呢 两个 字都 惊惊 你，系正所谓热厨房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我哋嘅特首都喺度即系谂紧办法呢个厨房揾啲咩厨师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你啊，点解你毅然真系入行？ 系啊，都几大胆噶，其实，因为之前真系可能压力太大啦，即系虽则会有机会揾到钱嘅，有得搏嘅， 系。 咁但系就。个压力好大咯，一入到公司咧就讲紧铺头啦，好似 搏杀咁 系，孭住 AK 四十七咁样准备啦，咁样咯，系啊， 系啊。不过而家真系嘅，就算你而家自己揸架车咧，你无端端会见到一群人， 系啊，你喺街都见到 有啲丧尸 feel 嗰啲， 系啊，好 啲电影咧， 好似劈友咁嘅， 唔系啊，丧尸 feel 你冇睇到丧尸 片啊， 冲出嚟。 贴住呢块玻璃咁样噶，啜住喺度。 几好啊，形容得。 喂，你有冇试过？ 感觉啫， 我试过，但系 好危险咯。 我又冇试过即系咁样丧，我真系试过一次，真系做嗰啲新楼盘啊， 系 正丧尸咁啊，你知啦。 系啊， 我直情逼到咧，我系唔使行嘅，我唔使行嘅，我离咗地嘅对脚。 哇！ 哇！我惊佢断骨添啊！ 真系会啊！你咁细啦。 跟住我个客系有啲男，有个男人，有个女人，一个男士啊，我帮你，我帮你咁样，即系顶住咯前边咁样，惊 我 扑低。我 帮你系啦，就顶住顶住，跟住我帮你买埋啦，嘿，唔使争你啫，咁系最好。系不过真系即系任何行业都系竞争，不过呢啲就 系 即系表面都睇得到嘅，因为有时真系揸住个车唔知道咧，驶入嗰条街嗰度咁啱嗰度咧就 系 示范单位。 哇，跟住你架车真系， 哇，我发生咩事？咩事？咩事？咩事？ 抹车咧， 系抹车， 即刻入口波走，系啊。不过咧就我头先讲到咧，哇，越讲越好倾偈，同你哋好得意。咁啊，即系两父女都同行啊，系好温馨嘅一件事。 系 咁，呢啲歌咧，即系突然间睇到呢个歌词，我觉得系。好硬嘅，叫天下无双，哇，系咪好冧咧？ 冧晒啦！ 呢一只歌送俾你哋。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暖和倦，无从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屑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退说暖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我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双，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我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双，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一世庆祝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 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 好多感动人的歌词都是来自林振强。有一个非常之感人的歌词，天下无双， 有没有 谈事妇女在我们的音乐 同行如敌国啊， 哇咁， 哇真的真的假的，不过呢我相信很多行都是这样，可能有时候地产不出奇，但是呢音乐圈呢就比较 close 啲，尤其是再缩细多去到你个和音圈，哇全部認識曬嘅， 咁啊係， 咁得幾個啫嘛， 真係喎，真係有，即係以前咧，我所認識嘅咧，即係大概得十零個嘅啫，而家多咗好多啦，而好多係咪好多阿 Cindy 有冇好多同你同輩嘅入曬行 啊？係啊，好多啊，多咗好多， 多咗好多啊， 咁不過女仔多啲咯，男仔就 好多人都想知嘅喎，好多人中意好似你咁噶嘛，對音樂有興趣，同對唱歌有興趣之餘咧，甚至有啲啊、哎，我唔。做冇做歌星，不如我好中意唱和音，点入行嘅咧？ 其实我谂都系介绍啊。 咁你有老豆介绍啫，人哋冇啊嘛。 好得意啊，反而我爸爸唔系好刻意介绍嘅啫。 系啊，佢头先都讲过有少少心思。 反而系我妈咪成日都即系会把握个机会咯。 系啊， 即系我妈咪就会即系佢个 妈咪唔系呢行啊， 都系嘅。都是的， 是啊， 是的， 那么敌同行如敌国， 是 的， 是我用回 来的。妈咪就是唱主音的，是的，以前那些夜总会歌手， 是的，所以呢就真的，我你是唱和音式的，弹band式的， 啊，不是弹band式 的，弹band式的，很多的，很多结姻缘都是即是在个台上面啦， 佢嗰阵时啲吉他仔好中意识女仔噶嘛，好似 系咁啊！你歌星又好中意呢啲有型吉他音乐人嘅， 系我死女啫， 死啦！ 歌星中意啲有钱佬嘅，知唔知？ 哦，呢啲系预场片嘅啫，唔系嘅，即系中咪写任何女仔咧都中意男人咧系有才华， 系 咁，所以你中咯， 才华加埋。财钱都好啦，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再加埋英俊， 冇我份啊，对唔住， 都唔系噶，都几有型噶，离远睇都几石， 蒙蒙地咁样， 唔系噶，真系喺台上面咧，真系噶，我成日睇演唱会度见到你啦， 好啊， 我睇下戏先，咦，几有型，今晚吓， 好啊，多谢你， 系咁啊，不如咁啊，我哋俾阿女阿 Cindy 咧，即系抒发下感情啊。咁呢隻歌呢你好嘢喎，咁都揀得到。罗家良即係因为我老友捞家有隻歌叫岁月的童话。 哎呀电视嗰啲主题曲嚟㗎。 哦，但係经历咗女声一唱呢可能又唔同咗。因为罗家良嗰啲好有气势㗎嘛，係咪呀，即 係。咁经佢就捞家婆唱。 捞家婆。 你唔好你今晚做捞家婆呀，哎呀。 佢啲歌词好靓嘅。 是啊，叫做《岁月的童话》是啊。 从前曾踏着薄在照相，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是那日那夜那背景，仿佛已没有什么可记忆。时间制造缺陷不停，这夜如何闭上眼睛，再共我回忆中约定，心里就有感应。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挣不开岁月摆布，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 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总躲不开生活煎熬，只想你仍安好，仍然能踏着膊再照相，讲起了自幼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唱。若你陪我偶然停下，那夕照仍然很漂亮，跟你看着同一方向。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睁不开岁月摆布，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总躲不开生活煎熬，只想你仍安好，仍然能踏着膊再照相，讲起了自幼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唱。若你愿陪我偶然停下，那夕照仍然很漂亮，跟你看着同一方向。 印象中未有人在这个节目里唱过这一首歌、 啊、真的好、啊、我其实就很担心，如果有些歌如果是 duplicate 了，就好像不是那 么，那不会，那如果你担心就哇，那 不那就很多首会 全部都是、啊、 无所谓， 即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哪只歌呢、即比较少啦，不是没有啦、 嗯嗯、 即我印象中多数都会 duplicate、嗯、但是不是，不要用这个字、啊、这个影印复印不是复印，完全咧系一只歌可以一百种唱法，一百个人唱， 冇错、 嗯。 有首歌咧系我唱嘅，系我嘅歌，我同一个人唱都系我唱，但系咧我一百次都会唔同嘅。 咁啊系， 系真嘅、嗯， 自己真系唱唔翻 嘅。唔同嘅，因为你唔同嗰个气氛，唔同个感觉，唔、 嗯、 同嘅场合，系、 嗯、 咪？就算我好想唱翻一样都唱唔翻，因为时间过嘅时候咧，人生其实都系一样。我自己嗰个感觉。声线甚至周围的空气都会影响那只歌的情绪，这个是真，所以我自己都不会重复我自己。十一点来了，永远都不会重复今生今世的这一秒钟，不过一会儿还有一小时，不用 怕。钱最喜欢帮人赚钱， 最喜欢看人发达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十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二十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讲到扮靓，闽大人都忍唔住问毛姐毛舜筠呢条问题噃。 即系作为一个美子嘅老婆咧，咁系咪佢会帮你扮靓噶？ 系啊，佢执我噶。即系譬如好似佢会话。唉，咁耐仲未学到咁样，都会噶。咁但系俾佢执一执咧，好多时咧系好多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一，李敏、思芬敏感时刻。 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着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敌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陪着你走咧，就头先阿卢冠廷呢一只作品啦。咁近期咧就真系又 hit 起上嚟。点解咧？要多谢一啲幕后嘅人员，我成日都会鼓励、希望、请求啊，佢哋可以咧，即系将一啲旧嘅歌、一啲经典嘅歌、一啲即系瑰宝级嘅歌，好似头先呢只咁啦，即系咁有意义、作得咁好嘅歌。咁咧，如果新一代嘅乐迷咧，佢一出世可能呢只歌已经唔记得噶咯，即系唔知道有只咁嘅歌，咁咪咁啊冇咯，即系喺茫茫歌海之中又会慢慢消失。咁当然啦，呢一只我哋会继续唱多十零廿年闲闲地啊。咁但系咧个好处咧就系、是，咦，原来有个电视剧嘅监制或者系啊导演或者系编剧就摆咗呢只陪着你走咧，俾啲而家嗰啲女主角去唱。咁啊几好，相得益彰啦！因为呢啲歌咧，即系一唱咧就资深嘅观众有共鸣，就算新嘅观众，哇，几好听喎呢只新歌，系咪？系咪啊？真系噶嘛？即系已经证实咗系好听噶嘛？咁你所以变咗呢啲咧，就叫靓歌保育嘅其中一种方法。好多噶，好多呢啲例子噶。嗱 ，Cindy 又话俾你听，嗰只嘅你爹哋就一定好熟噶啦，仲够过你爹哋嘅。就系四十年代已经有嗰啲叫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朱古力广告，咁啊朱古力广告嗰个导演或者个监制揾咗呢只歌，咁咪掂咯。哇，又红多一次，系啦，好多后生女都识。 呢啲就叫咸鱼翻身。 系啊，真系噶，系即系。不过咸鱼同朱古力就沟唔埋嘅， 魔顶 啊嗰啲味， 再咸啲先可以翻身。 不过听日即系听日食种噶啦，不过我好惊而家啲新派种啊。 系啊， 我个人系比较有时系 守旧， 又唔系叫守旧一串，我系中意原汁原味、经典嘅，我中意经典种咧，我觉得就真系咸鱼种、碱水种， 咸肉种食 OK 啦，系咪啊？即系我已经食紧噶， 点糖？ 系咪啊？即系可能有少少，即系上海 style 都 OK。但系如果你整啲咸鱼入去，即系你头先讲嘅咧，你可以将佢哇咸鱼啊，突然间又唔知点，乜嘢都要摆落去嘅，乜嘢都可以摆种，唔喂唔拉更嘅，好惊我。 斑斓种啊！我最近睇电视。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斑斓种 系啊绿色啊嘛，咁啊 OK 嘅，因为斑斓都即系出名噶嘛，嗰啲米啦，系咪啊？即系嗰啲颜色嘅嗰啲斑斓，你整咗绿色就染咗落，染咗落去，咁都 OK 嘅。但系佢要将一啲唔拉更嘅食材摆落去， 咁啊 乜都得。 是不是就是 布甸种有 啊，是啦是啦。那就是传统的节日呢，我觉得我喜欢吃一些传统的就是东西啦，譬如说很多人都祝我们端午节快乐，多谢你。我都希望所有你的朋友呢荷包都好像这种咁是不是 OK 啦。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要啦，十一点两个字，我哋会到十二点啦。不如而家咁啦，我就好欣赏两父女嘅拍档嘅，爹哋有你个女而家调翻转头傍住你咯。 应该嘅。 佢点样喺父亲节啊？ 我傍咗佢咁多年， 系啦，吓即系样而家亭亭玉立，吓又识搵钱，又对音乐咁热诚，起码咁啦，傍就嗰啲钱唔好讲啦，两父女。讲唱歌啦， 冇得讲噶啦， 唱歌一定要傍住啦， 系 好，绑住唱主音，阿女唱和音和翻，爹哋， 嗱，崩啦崩啦喎。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won't you stand? Oh, stand, stand by me. 任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oh,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领会我的意思。Stand by me。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won't you stand, oh, stand, stand by me.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stand.By me。 Hey， 在你旁边傍住你，傍住你。 系 细个佢傍住你啊，而家傍住你啊，阿女啊都有有份嘣嘣嘣嘣嘣咁啊，全部。咁啊呢一种咧就即系半只啦吓，半个 acapella 啦。即系如果全 acapella 咧，就完全咧就钢琴又冇啊，阿乔你可以收工。啊，吉他又冇，即系完全冇乐器嘅。嗰啲就所有嗰啲节奏啊、低音吉他啊，全部扮嘅。 系 即系人声扮嘅。 哇！呢啲真系好劲。 系啊，即系好就好。好外国发明嘅呢一种，都好多好出色嘅。以前好多只好多只歌咧，都系咁样 hit 起上嚟嘅。咁有一只叫 Only You 啦， 吓 吓，即系唔系嗰只，唔系好似 Only You， 唔系嗰只，即系另外一首。即系好多只呢一类咁，同埋有一啲咧喺外国好，即系佢哋唱和音咧，好精彩， 精彩嗰啲。 即系譬如以前啲 Manhattan Transfer 嗰啲，哇！真系超级劲，个个都系真系立立令 精啊， 精啊，系好犀利噶，真系唔知点解会唱得。所以我最中意咧，如果能够睇到佢哋呢啲 live、现场，真系嚟你喺录音室就可以逐格咁样。 佢哋有几多个和音嗰阵时？ 我唔好记得几多个成群噶都，但系佢拆散都掂噶，啊，好唱得好叻嘅。咁但系咧就真系要好要 live 啦，即系现场唱咧要好准啦。即系嗰个合拍性好高啦，拍子感非常之强啦，因为冇碟冇鼓噶嘛，你自己做噶嘛。咁所以呢啲叫做即系英文叫 acapella 咧，中文叫做无伴唱嘅歌曲。冇伴唱嘅，即系你自己搞掂晒， 冇伴奏， 冇伴奏嘅系啦，即系完全冇嘅。咁乐队又系你唱，又系你咁咯，都几好玩嘅。咁都唯一一样嘅好处咧、就系即系悭好多钱， 好多钱，唔使 你赚，唔使买，唔使买吉他，唔使买股。跟住咧，你譬如你去演唱好容易喎，照个的士咁得啦。的士司机话：你使唔使开后尾箱？唔使， 乐器又唔使租啊， 乜都唔使。即系其实人咧，原来系最佳乐器嚟嘅。人自制咁啊！头先呢只歌咧就 都有少少 少少啦， 少少啦，加嘣嘣嘣嗰啲啦。 少少啦。 不过头先嘅歌咧就中文版都多谢希又唱出啦。咁、另外谂起我哋嘅即系故友啊，阿梅艳芳。 梅姐。 咁啊，真系佢现身说法噶，头先嘅歌词啊，任报章杂志点样讲我咩空虚啊咩，成日都咁讲过呢部影集，真系噶，次次都系讲，因为即系。佢覺得佢永遠都未結婚咧，佢永遠都係要空虛啊，永遠都要失落啊咁樣。即係其實即係講得多，其實少少沉啊。 佢唔空虛嘅， 梗係啦，啲朋友多到真係直情，即係我梗係知啦。 晚晚水車屋啊！ 喂，佢話你講埋出嚟啲真係。哎、我曾經同佢係鄰居嚟添， 係咩？ 係啊，半夜三更喺嗰幾財大啲，成日都係。 哇！ 半夜三更 係㗎，佢唔會。佢唔会日头嘅，日头瞓紧觉啊嘛，又 系。通常我哋呢行夜晚系最 即系我就虽然唔系夜鬼，但系偶一为之，有一班朋友开 party 咁去，哎落嚟啊，咁样即系嗰啲咧，系嘛？咁 anyway， 系一个好好嘅人嚟嘅，好好即系好有合意精神啊，各样嘢啦， 系啊，佢好尊重我哋啲音乐人。 咁啊，佢有尊重音乐人之余，尊重音乐。啊，对于喺台上边嘅所有咧，都系非常之即系专业同埋投入。头先嘅歌叫做 Stand by Me 啊，呢三个字点都要学噶啦啊！对朋友讲，对家人，对身边嘅人，都要互相扶持嘅。不如跟住落嚟啊 ，Cindy， 系 你同我唱一只歌啊？ 好诶、 啊，系咪啊？梗系要噶嘛， 玩啊！ 系啦，我哋一定要起码都一首噶嘛。唱只咩歌咧？嗱，你决定啦。我要你揀经典歌，就系要睇下你咩口味先。 啊，揀首仍然记得嗰一次啊。 杜丽莎 系啦，同 林子祥作嘅 系啊，靓。 其实林子祥作俾佢先嘅，咁啊后来咧，咦阿靓话，我都可以唱个噃，咁啊又可以唱啦。好多时候都系咁，好嘅呢个歌写得。 嗰一次搞乜嘢 啊？啲歌词又得意啦，佢用咗即系广东话入词啊，即系嗰一次啊，唔系那一次啊，嗰一次。咁呢个都系即系阿黄沾，即系叔啦，系一个拿手啊，佢系大师级，所以咧佢行头， 好嘢， 个个都要跟。 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生前 冇见你，经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能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一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 仍然记得那一次，写过一首诗，言词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 冇见你经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早都知 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终会一日记起，你句句嘅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爱意。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爱意。 阿 Cindy， 你有冇记得曾经嗰一次或者边一次啊？你细个嘅时候俾爹哋打屁股嘅，因为你唱歌走音啊，咁样。 唔系唱歌就冇打屁股，唱歌就 总之就系曳啦， 就冇嘅。唔系，我记得我好记得自己曳。我三年级嗰阵时，小学三年级就冒签加课册。 嗯，哦，呢啲好普通嘅啫，爹哋。 其实佢学咗我啫。 跟住就要受罚啦。 哦，即系梗系啦，三年级签咪签得唔似啊嘛。你打佢原因咧，你教训原因就因为佢签得唔似。 系咯。 快啲快啲 穿煲嘅。 學簽一百次或者一千次，练到熟为止，下次唔好穿煲。 係啦。 啊咁啊，可能都係咁。你呢啲係濕濕碎啦。你喂啊，我哋圈中大把啦，溫拿你有两个。阿叻啊，阿叻啊同埋佢細佬啊，即係以前都係 losers 嘅。阿 伯森。 阿伯森啊嘛。呢啲係點啊，佢啊同个维园个雪糕佬讲啊，俾唔知几多十蚊个雪糕佬啊！佢叫个雪糕佬翻学校扮校长啊，唔知系咪扮咗扮家长啊？ 扮家长， 扮家长见家长啊嘛！咁点佢老豆好恶？ 佢谂到我又， 佢乜都谂到嘅佢，佢系叻嚟噶嘛？ 我搵个 雪糕，个雪糕佬真系去咗去做家长。 我就搵个大佬 啊，系咩？你大佬点似老豆啊？ 见家长啫嘛。 哦，咁啊都收货啊？ 都收货嘅嘛？ 唉，即系总之 家长啫嘛， 总之咧一句讲晒。弹音乐嘅 band 仔咧，个个都系咁。 系 呢啲叫调皮啫。 咁你有冇俾人打咧？你揾到大佬见家长之后， 你爹哋，你老豆发唔发现啊？ 我老豆 有冇揭穿到啊？ 冇。 终于即系到而家都系秘密。 我如果 其实咧，以前就咁嘅，即系两层嘅。就Cindy你知啦，即系第一层咧，你觉得好湿碎嘅，即系家长签名系是必要嘅，手册要签啦，成绩表要签啦，系咪？第二层咧就见家长啦，先打电话先。如果再严重啲要见啦， 系 啊，真系搞唔掂。 咁我又未试过嘅，即系冇嘢到见家长嘅。 嗱，我试过咧，读一间学校咧， 系 被赶出校咧， 吓 佢吸一个印咧。 啊！写吸只猪喺度， 唔系转换环境，真系过瘾呢间啊！真事嚟嘅， 嗰四个嗰印系叫 转换环境 啊！即系好有 咁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嘅，佢 唔系因为佢个校长系好即系内敛啲嘅，即系好识做嘅，即系唔好画公仔画到出场， 系咯， 即系俾翻少少落台街呢个同学， 即系话你唔适宜呢个环境，唔适合你， 话晒你都系大家都系同一间学校啊。唉，你转换过几次环境，老老实实 四五次啊！ 哇， 咁犀利！ 哇，喂阿乔，佢犀利过你，你一只歌转四五次 key， 你试过未？ 哇，比较少啊， 比较少啊！喂，人哋都话一只歌转四五次 key 都比较少，你转四间学校，你真系，你真系，唉，抵你喺呢个音乐界发展得咁好啊！ 个个都咁噶， 系啦，将所有读书嘅时间弹音乐，你有咩办法唔好咧？ 喂， 我哋呢行读书最乖系边个咧？ 最叻啊， 系咪阿 Sam 咧？ 阿 Sam 最叻噶啦，都即系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啦。咁好多好叻嘅。阿 Sam 系因为香港大学毕业啦嘛，话晒。 啲歌词真系， 佢都喺佢自己中意嘅，佢中意中文，佢即系佢叫做高材生噶啦，系咪高大靓仔有型，高材生哇，齐晒啦，所以成为超级偶像，就系咁解啦。不过我哋呢一行咧，好多博士， 系嘛， 好多。不过唔一定要喺嗰啲攞沙子嘅博士，即系音乐博士，真系好多我好佩服。即系如果音乐界能够即系照翻衡量翻嗰个即系等级质素咧， 好多都是博士甚至教授级。 嗯， 太多了，实在太多。剛才这个歌啦，年纪都改一次啦。王占是博士嚟，佢真系喺香港大学攞咗嘅。咁佢啲中文嘅造诣啊，即系佢嘅博国学嘅根底咧，系、 嗯。 但系佢咧就即系除咗嗰啲吓唔讲得出街嗰啲之外咧， 嗰啲都系博士， 嗰啲都系博士。 佢可以 第一博士添， 讲几多个字啊？唔知廿。 唉，嗰啲好湿碎啦，佢出书都出到真系成行成市。 系 咁啊，所以其实唔系好论呢啲你系做咩工作、 嗯， 或者你读过几多书， 嗯、 行行出状元就系咁解。仍然记得嗰一次之后，我哋揾一只更温馨嘅妇女合唱版，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另外一个填词嘅博士、教授、大师卢国沾写词，台湾嘅一个民歌手作曲，台少梅作曲《雪中情》。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谣传常常是恶梦，不可心见真。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你吻。与你情如白雪，常常是恶梦，不可心竟真。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啲雪都融啦，因为实在太冧太温馨。妇女的拍档谭石希和谭善雅两妇女合唱的雪中情。十一点半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由林家平报道新闻。 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搜出超过20公斤可卡因，市值超过2000万元。毒品调查科行动组高级督察林柏桥表示，探员在将军澳一个私人屋苑截查一名28岁男子，在他背囊搜出2公斤可卡因。其后探员再拘捕一名25岁男子，在两个人分别租用的两个单位搜出其余可卡因和包装工具。警方相信两个人属于同一个犯罪集团，一两个月前租用同一座两个单位，负责管理毒品仓库。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曾建雄回港，他说登山期间没有将氧气樽交给一个有生命危险的人，是因为当时他没有能力救其他登山者，是基于安全考虑，并非见死不救。做过中学教师的曾彦雄说，欣赏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不会怪任何人，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处境。美国密西西比州发生枪击案，最少八人死亡，包括一名警长。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事发在当地晚上，枪击分别在林肯县三个不同地点发生，当局正在调查枪手动机。英国警方再拘捕一个人，怀疑同上星期的曼彻斯特演唱会炸弹恐袭案有关。最新落网的男子现年25岁，警方怀疑他涉及恐怖罪行。连同这名男子，警方目前一共扣查12名男子，年龄介乎18至44岁。另外警方搜查曼彻斯特市内一间屋，怀疑同案件有关。报道引述调查人员说，当局相信近日的行动已经瓦解恐袭案疑凶亚贝迪的大部分网络，预料将会有更加多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头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表妹，端午节我想约你去街。 我哋咁细个，要同埋大人去先得噶，表哥，不如约埋表姨妈、三姨婆、五叔公、五舅公啊！ 咁多人，有活动啱去咩？ 诶，细佬，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一家大细我撑你，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姨妈、姑爹、姑姐一齐玩嘅活动嚟噶。 5月30号下昼2:30，红磡置富都会七楼中庭举行。 登记咗嘅朋友记得依时出席啦。 我哋身边有好多绿色建筑，设计同设备都好特别，可以保护环境、悭水、悭电。仲可以营造一个健康嘅生活环境，快啲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参观精选绿色建筑。礼拜六同日仲有主题导赏团添，想知多啲，上 www.hkgbc.org.hk 睇下啦。 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未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思乡的国度，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前辈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爱上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时没再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 谁明白我？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没再变？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海音天王谭石希，主唱海阔天空。谭石希的女 Cindy 谭善雅，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哦，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予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 多谢晒 Cindy， 同我哋唱一首令人心动嘅歌，叫做《心动》。喂，我哋今晚原来真系几好玩， 眨下眼， 好随意嘅，好随意啊！ 时间过得好快。 我中意嗰种，好中意嗰种感觉咧，即系随意之余咧，就即系父女档。咁我又识你两个，咁啊，即系原来就未试过啊！原来两父女摆埋一齐。即系认真咁样，系啊！我谂你哋屋企都唔会咁嘅，我估 冇， 唔会啊， 绝对唔会啊，好少个嗬， 好少真系， 好少个，因为即系呢一个系专业嚟，咁多数都系，咦，一唱歌就喺出边唱噶啦，同埋职业嚟噶嘛， 系啊系啊，真 系 好少， 系啊，职业真系好少喺屋企做呢件事咯，所以 系啊，即系其实讲真咧，好多好多即系音乐人咧。尤其是唱歌好少在家唱 K。 是啊是的真的。欸、今晚可不可以加钟的、啊、 咦是的。好像不过你以前做那些最初做夜总会那些 band 呢就没得加钟的、好像。 没有啊那些。 一搭正的直接即刻走的。 赶客， 系啊，赶客添啊，熄灯， 得翻两个匿埋一二角嗰啲咧， 系啊， 我哋真系喺后边就佢， 系啊，即系跟住熄灯闩冷气啊，咁样 系着灯啊，夜总会打烊， 但系咧，你后来就做好多演唱会啦，咁啊，演唱会和音啊，哇，咁啊唔得啦，九成九都系要加班。 一定 系啦，即系实系噶嘛，即系而家呢个香港一个文化嚟嘅，即系演唱会文化咧，就系话如果你唔 OT 咧，即系唔长得滞咧，就真系好少有。 我最劲十二点九啊！ 哇， 咁咪太夸张，呢个系边个嚟嘅咧？ 大佬 Sam， 大佬 Sam 啦，我都记得嗰次啊，我都记得有一次系咁样嘅吓。点解会加到咁长？即系你哋之前有冇准备嘅咧？嗰啲歌？ 即系有练过晒嘅，但系真系临时抽出嚟唱咯。 即系谂住今晚都唔会唱咁多啦，即系 stand by 定嘅啫。 系啊，哇！搞到啲车又乱晒。 系咪因为佢要欲罢不能？ 系 嘛？ 系啊，欲罢不能。 系啊，欲罢不能，即系之前系。你知咧，佢有时即系以前啊，佢再前好多年，我记得佢一唱，哇，衫都除埋噶，即系真系赤膊出嚟噶，最后可以。我睇过佢几次。 但佢赤得起啊！ 系啊，佢赤得起，佢应该要赤啲嘛，因为练咗好耐， 系唔好晒啊！ 唔系，佢系应该 show 下嘅， 应该嘅。 我细个都系跟佢练嘅， 你又啊？ 我好细个啦， 你都赤得我。 唔系我以 试下 几矮冇，我都唔系呢一款啦，唔系呢 种。中意做运动。 系不过讲紧你睇下我啲唱片封面系几廿年前嗰啲，有呢啲嘅，有呢啲嘅。不过咧 ，anyway， 即系其实欲罢不能咧，系除咗观众。安歌之外咧，然后歌手有时都忍唔住， 真系忍唔住 嘅。啊，啲人十二点九啊，真系几夸张啊！ 真系 夸张， 即系超时咗成两个钟。 系啊，我哋做多一场噶啦， 系可以做多一场噶。 系两个钟都成一场。 不过咧，即系作为一个团队咧，系 开心 嘅，开心嘅，开心嘅，吓，即系唔会计，即系我谂你做呢个工作咧，就唔会计超时啊嗰啲咁样。不过阿乔你好啲，而家喺呢一度啊，阿哥，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你唔走唔得，佢嘟嘟嘟嘟 嘟 到你走为止。因为我哋无论几欲罢不能都好啦，都不能够 override 新闻报告，因为新闻报告系实在好重要。不过咁，我哋都会尽量利用我哋呢啲时间啊，我哋唱多几首都得嘅。OT 就 OT 啦，迟来的春天，好唔好啊？唱短 version， 我哋抽出嚟唱。 谁人唱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识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迷，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扰心中没法奔放。 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好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谁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再加上这道墙，围着我总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 让你一看。 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再加上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 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今日二千岭歌再唱，就我哋特别嘉宾刚刚同我一起唱歌嘅谭石希，仲有佢嘅女女Cindy 谭善雅，他们合唱，互相对唱，互相对望，最爱是谁呢？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一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 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 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 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 任每天如无过去， 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多谢谭星希同埋谭善雅，最爱是谁？唔使讲嘢咯，嗬，眼神已经明白。啊，阿女望晒你，你望晒佢， 我睄住佢。 呢啲叫做天生嘅默契同埋遗传， 因为遗传， 遗传好紧要。即系唔使望，其实咧就嗰啲和音几时入啊？吓，几大声啊？几细声啊？啊！几时到阿女唱啊？唔使噶，唔使夹啊！而家时间差唔多，咁啊，今日好开心啦！我哋玩咗三个钟头啊，呢啲都系我哋嘅音乐聚会。音乐人见面都系咁啊，倾下偈，有时打下边炉啊， 打边炉系 冬天啦吓。咁啊，今日好热啊，听日30度。 听日啊， 系啊，咁我哋当歌唱歌打边炉啦，咩意思？即系大家一人一句啊，咁样啦， 好 围埋咁样，好似打边炉咁样噶嘛。 好啊，好啊， 好玩啊。咁啦，咁不如咁啦，临尾嘅时候我哋整个 happy ending 咧。 好 ，happy ending 即系啲轻松愉快嘅歌咧，就讲拜拜嘅。系啊，咁有好多以前嘅 Adley Brothers。后来 Simon and Garfunkel 啊，全部都有唱呢只嘅， 呢只好开，好开心， 好开心嘅。OK， 嚟咯啊！ I feel like I could di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There goes my baby with someone new. She sure looks happy. I'm showing blue. She was my baby till he stepped in. Goodbye to romance that might have been.I think I'm gonna cry. Bye-bye, love. Bye-bye, sweet caress. Hello, emptiness. I think I've got to di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I'm through with the Romans. I'm through with love. I'm through with the counting the stars aboveAnd here's the reason that I'm so free. My loving baby is through with me. Bye-bye, love. Bye-bye, happiness. Hello, loneliness. I think I'm gonna cry. Bye-bye, love. Bye-bye, sweet caress.Hello, emptiness. I feel like I could di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Bye-by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Bye-by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Bye-bye, bye-bye, my love, goodbye. Bye-bye, my love. 多谢各位二千里哥的朋友，多谢今天特别嘉宾谭石希和谭善雅 Sandy， 多 谢 阿 Boris， 多谢弹钢琴的阿 Q， 多谢晒。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Have a good dream.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